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欣云。今天我们来做一集哦，哇，也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红的一部电影，而且呢，当中的原声带、当中的电影歌曲都非常的好听。你看了 Lady Gaga 的新片吗？一个巨星的诞生，哇，这部片子最近真的有很多人在讨论哈。第一个当然是这个 Lady Gaga， 哎，怎么要上了大荧幕哈，开始演电影了？这部片子呢，他自己写歌自己演，而且呢，当中的这些 songwriting 听起来真的还蛮有实力的。那很特别的是，这个导演呢，他也是第一次编导，而且自己还担任男主角，就是这个 Bradley Cooper。 大家以前有看过这个派特的幸福剧本吗？在那部片子当中，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那但是他后来演的一些商业片呢，感觉上就只是一个帅小子嘛，从来没有想过说他可以当导演，而且他还可以唱歌耶。在这部片子当中， Lady Gaga 非常鼓励这个男主角 Cooper， 他们还一起创作。所以最近这部 A Star is Born 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我为了要做这一集呢，给星夜的听众朋友，我还故意去找了这个一个巨星的诞生，其实早在1930几年这个剧本就开始被翻拍成电影。那我今天呢找了几部电影，其实都是同样一个剧本，但是呢在不同的年代他们有不同的诠释。那首先我们先来听听这个2018的版本，也就是这个 Bradley Cooper 执导的一个巨星新的诞生，他在里面又演男主角，而且主唱的这首歌曲 Maybe It's Time 超级的动人好听，听听看。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Takes a lot to changeMan, hell, it takes a lot to try.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Nobody knows what ways for the dead. Nobody knows what ways for the dead. Some folks just believe in the things they've heard and the things they read.Nobody knows what ways for the dead. I'm glad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came from. I'm glad those days are gone for good. But if I could take spirits from my past and bring them here, you know I would, know I wouldNobody speaks to God these days. Nobody speaks to God these days. I'd like to think he's looking down and laughing out of ways. Nobody speaks to God these days. When I was a child, they tried to fool me.Said the worldly man was lost and that hell was real. Well, I've seen hell in Reno, and this world's one big old Catherine wheel spinning still.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It takes a lot to change your plans. Hell, a train to change your mind.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Oh, maybe it's time to let the old ways die. 你喜欢他的这个低沉的嗓音吗 ？Bradley Cooper 这个男主角，我上个礼拜才去看了这部片子，而且呢，我还特地研究了一下，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故事曾经被拍过六部电影，哎，很难得哦，同样的剧本，然后甚至有两部是这个宝莱坞印度片，也同样很喜欢这个故事的剧本，所以也拍了两部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卖座的电影。那我们今天首先呢刚刚前面听到的是2018，也就是最近上映的一个巨星的诞生。那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当然是 Lady Gaga， 然后刚刚演唱的是Bradley Cooper 他的嗓音。那我来播一个，其实早在1954年，好，这个 Judy Garland， 好，我们都知道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而且歌舞片的一个女歌手，但是呢在星海浮沉录1954年这个剧本被改拍的时候，其实就是由 Judy Garland 她来主唱。那先来欣赏这首歌曲 The Man That Got Away Stars have lost their glitter. The winds grow colder. Suddenly you're older. And all because of the man that got away. You, that great beginning has seen a final inning.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t's all a crazy game.Tougher with hope, you burn up tomorrow he will turn up. There's just no let up the livelong night and day. Looking for the man that got away. 为了准备这一集呢，我还特地去收藏了这个1954年星海浮沉录、啊、同样的英文的这个片名也是 A Star Is Born， 不过呢中文的翻译名称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 Judy Garland 在1954年的这部片子里面又唱又跳，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那刚刚那首歌曲呢就是在小酒馆里头、啊、这个剧情倒是都还保留下来，在新的版本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男主角呢到了小酒馆，然后突然听到女主角的这个演唱，而完全被电到了，就觉得哇，发掘了一颗新的星星。那刚听到的是 Judy Garland 的版本。很巧的是这个故事呢在1976年也曾经被我们认为的这个另外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叫做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她的嗓音当然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呢她曾经演过这部片子，哇，在当年也是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喜爱，星梦泪痕，好，这个是1976年的电影版本，然后他们把它翻译成星梦泪痕，那同样的也是这个剧本 A Star Is Born。 好，我们先来听听这首Evergreen， 我好喜欢这首歌曲，等一下要注意听它的钢琴哦，超级的动人。Snow. I 今天故意呢将三个不同年代的 A Star is Born 这样子的故事呢重新翻拍好多个版本，那我们都来听听看当中的歌曲。刚刚听到的是 Barbara Streisand， 也许这个旋律大家听过吧，因为当年真的是非常红的一首歌。但是呢我也是搜集资料才发现，哦，原来这首 Evergreen 就是当年这个星梦泪痕 A Star is Born 的主题曲哦。好，那我们回头再来欣赏一首这个2018今年的版本，由这个女神卡卡哈 Lady Gaga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在电影当中是她跟男主角，也就是男主角发掘了她以后呢，有一次就邀请她到这个男主角的现场演唱会去看。那当然 Lady Gaga 那个时候还是无名小卒，所以她非常的兴奋，而且呢站在后台简直不敢相信说啊，这个大明星邀请他去看这个演唱会。但是呢更大的惊喜是Bradley Cooper 呢在舞台上面居然就邀请了 Lady Gaga 跟他一起上台去唱这首歌。你可以想象一个小歌迷然后第一次上大舞台就有那么多的观众为他欢呼的那种感觉。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Shallow， 他的混音呢同样也把那个电影的现场，比如说有观众的尖叫声啊电吉他都混音在里头，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ll fall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n't 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Or do you need more? 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Shallow, in the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ow, shall Shallow 这首歌曲我觉得在电影当中是非常好听的。当然 Lady Gaga 这次接了这部片子，她有一个坚持呢，就是说她要自己写歌，然后呢她要现场录音。好，其实从悲惨世界那部musical 电影上映之后，大家好像可以接受，就是现场录音其实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让这些演员现场唱，然后感觉上就比较真实啊，不会像以前的老电影呢，这些音乐剧好像都是录好了这个原声带，然后让这个演员去对嘴哈，那感觉就少了一层那种真实感哈。那 Lady Gaga 这一次写的这首 Shallow， 我觉得在电影当中是蛮抢眼的。如果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而且欣赏一下 Lady Gaga 跟这个 Bradley Cooper 他们两个都有写歌哦，很厉害。好，来播下面这首是早期 Judy Garland 在《星海浮沉录》当中的插曲。 What am I here for? It's time you knew. Here's what I'm here for.I'm here for you. Can you forgive me? Am I too late? All the years that I wandered and pondered were squandered. My heart insisted I seek you out. That you existed, my heart had no doubt to share a journey that leads to heaven's door. You'll find is what 做这一集呢，才发现说，有一首歌曲很有趣的，是把这个 Barbara Streisand 跟这个 Judy Garland 他们两个人的歌声好混音在一起。那这张专辑是世纪的情歌对唱，我们发现了这两代的这个 A Star Is Born 的女主角，居然可以一起唱一首歌曲，所以搜集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Get Happy。 Forget your trouble. Happy days. Come on, get happy. I hear again a chance. All our cares above are clear. Again. Shine. So let's sing a song. Come on and have me cheer again. Get ready. 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The sun is shining. Together. Come on and have me. Shout it now. Love there's no way. Shout hallelujah. So let's tell the world and just get happy about it now. We're 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We're heading across the river. Soon your cares will all be gone. There'll be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屹立亚洲前进二十五，超过135家画廊，450位艺术家齐聚，台湾最重要的艺术盛会。2018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以无形的美术馆为题，跳脱框架，感受国际视野的艺术脉动。10月26到29号，台北世贸艺馆盛大登场。 2018阿台北，10月我们相约在台北，欢庆25。我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理事长钟金星。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北 FM 91.3。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cause I need you just the same. 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为大家介绍呢一个巨星的诞生，而且呢趁着这个机会把曾经用这个故事去拍摄的几部电影的女主角的歌曲都找出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刚刚听到的是 Lady Gaga， 她跟这个弗洛伦斯Florence Strange 这个英国的女歌手两个人一起合唱的曲子，收录在Lady Gaga 的专辑 Joanne 当中的这个版本 Hey Girl。 好，那其实在播这一集的时候，我也搜集到一首这个 Barbara Streisand 在 Guilty 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有一首名曲哦。想一想也觉得这也难怪，因为这三部电影的女主角其实都很会唱歌，而且呢她们曾经所主演的这部电影其实都很红。好，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史无前例的一个 miracle 吧，很少有这样子同样一个剧本然后被六部电影来翻拍的这种惊人的记录。好，我们来欣赏的是 Barbara Streisand 所带来的 Woman in Love。 芭芭拉史翠珊的名曲真的很多，其实她十几岁的时候就背着妈妈就跑到去这个 Broadway 去，想要混出一个名堂，想要进入流行歌曲或是百老汇。因为呢从小其实她就学钢琴了，而且立志呢就是想要当歌手。那我们来欣赏下面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红的，这部电影是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巨星的诞生，也是最近非常红的电影。那当中介绍了几首歌曲，最后一首呢，我们要听的是 Lady Gaga 在整部片子的最后的时候，她唱的一首动人的歌曲，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虽然我们今天做这集好像有点剧透，我为了要解释这个剧情，那不过不管你看了这部片子没有，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让我对 Lady Gaga 刮目相看，因为以前都觉得她就是一个唱跳很会搞怪的这个流行女歌手，但是呢这次我发现其实她演技也还不错。那在这部片子她有一个大鼻子，刚开始她在小酒馆的那一场戏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点不太能够入戏，因为我觉得哇，这个男主角被一个 胖胖的女生，大鼻子的，打扮得很妖艳的这个 Lady Gaga、居然被电到了，我有点没有说服力这样。但是呢，最后一场戏 Lady Gaga 登上舞台演唱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她的搞怪其实也代表她内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而且还蛮有才华的。我们最后欣赏的就是 I'll Never Love Again。 我是李心凌，我们下周星夜狂想曲见，拜拜。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